北京人呢都爱吃个卤煮，这吃卤煮去哪儿呢？我推荐您去陈记卤煮小肠。说到吃卤煮呢，可能个人有个人的口味，可能朋友们吃着这家有点偏淡，吃着那家有点偏咸，或者是感觉某一家有点不够味儿。今天推荐给大家陈记小肠卤煮，地点呢在西城区的曲灯胡同3号。感觉这里的呢，味道上还是咸淡上都是比较适中的，标配就是再加一个火烧了。如果提到吃大懒龙啊，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都会说，哎呦，这可是我儿时的记忆，因为那个时候上幼儿园啊，中午常吃这种大肉龙，每个小朋友都带好了围嘴围袖，一个人一个小搪瓷碗，啃的那叫一个香，满手啊都是油，有挑食的只捡肉吃，把皮儿剩下来，老师啊还会扣掉他的小红花呢，看谁能把碗里的大肉龙都先吃光才会有奖励。没错的，要是想追求这种儿时的记忆呀，想吃上那种心爱的正宗的大肉龙，那我要推荐你一个地方了，就是西城区的西便门外大街真武庙2条3号，这里有一家店就叫大懒龙。咱老北京人还爱吃一种东西叫爆肚，没错的，接下来推荐给大家去吃爆肚的地方叫做爆肚金生龙。这家店始创于大清光绪19年，老派的爆肚有13种，传承到现在已经是第4代掌舵的金生龙了。它的地点呢在西城区德外安德路6铺炕1区6号楼。 伤心的，如果阿哥伤心了，心里的话儿向谁说？月亮，月亮，别躲开，躲开了，咱会孤单的。如果阿哥孤单了，动人的情歌哪儿找？飞。张开你的翅膀，从那日出到日落，飞吧，张开爱的翅膀，你就像山风一样自由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。今天呢，就要带领大家在北京寻找名小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往锦芳小吃。有人觉得北京的小吃呢，护国寺的很好，有人呢也爱锦芳。这两家其实是难分伯仲的，可能也因为护国寺在全北京的知名度来说更胜锦芳一筹吧。但是很多南城的人呢，却偏爱锦芳。特别推荐锦芳的奶油炸糕，还有什锦汤圆，这两样啊都非常的好。如果想要试一试的话，大家不妨去往瓷器口大都市街南一楼锦芳小吃。接下来就是要推荐吃涮肉了，吃涮肉肯定是要去东来顺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也不必再多说了，在前门大街步行商业街的农业银行对面就有一个东来顺饭庄，而在王府井呢也有东来顺饭庄，这些就不多说了。那接下来来推荐一个西来顺。这东来顺啊是高大上的涮羊肉，而这西来顺呢可就是小吃了。这西来顺和又一顺一样，都是卖小吃的，但知名度仿佛略低了一些。但是啊，你别看人家知名度不算高，却有自己的看家本事，走过路过都可以来试一试。蛋白果豆沙做出来的炸羊尾应该是西来顺首创了，所以说呢，朋友们到这里可以来试一试。地点在东城区和平门北新华街116号。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炒肝去哪儿吃。吃炒肝呢，我推荐大家赵记炒肝。这儿的炒肝名不虚传，芡汁透亮，肝和肠的比例呢也刚刚好。赵记炒肝藏在一条非常破的巷子里，但炒肝绝对地道，用料也很讲究厚道，明汁亮芡，咸鲜适口，热乎乎的炒肝吸溜吸溜的吃着，别提有多爽了。但是呢，我也提醒您，他们家的价格啊可跟这个胡同不太匹配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东西味道正，吃着也放心，所以说呢，贵也就贵点了。它的地点呢，在沙子口路28号东南侧，记住哦，赵记炒肝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推荐一个吃烧饼的地方。可能朋友们说了，嗨，不就是芝麻烧饼吗？这有什么新鲜的？我告诉您，这芝麻烧饼要是做好了，那也是个绝活。接下来呢，要推荐给大家李小老烧饼。他们家呀特别牛，就只做两种烧饼，牛肉的和芝麻的。牛肉的香脆有型，光闻着呀就不能自拔，芝麻的一口咬下去，外酥里韧，内心层层分明。来他们家吃烧饼的全是慕名而来的，生意巨火巨兴隆，随时来随时排队。他的地点呢，在朝阳区的长营民族家园1号院内，记住哦，如果到了附近一定要去排队买一下李小老家的烧饼。接下来要推荐的是都一处的烧麦。乾隆白菜、醋溜苜蓿、烧麦、干炸丸子，人尽皆知的北京烧麦都一处。不过呢，早年间不以卖烧麦出名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们家当年呀是卖马莲肉、炸三角和乾隆白菜这三样菜出道的。所以说呢，来到这里这三样菜您还得必点。 它的地点在东城区前门大街38号。如果朋友们爱吃羊肉呢，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李记白水羊头。这家店可是个百年老字号了，烧羊肉超正点，肥瘦适宜，很香。白水羊头呢带皮，有嚼劲儿，也很好吃。他们家的羊肉串肥瘦搭配，烤的火候也是恰到好处的，非常的正宗。他们家的炸鸽子也是相当地道的，地点在东城区白桥大街22号工商联大厦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吃炸糕。老北京的传统炸糕啊，其实是烫面炸糕。这种炸糕呢，在北京已经不多见了，而现在大家在市面上经常见到的外面裹着芝麻的炸糕啊，是天津炸糕。另外呢，再就是四川的炸麻团比较多。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炸糕心，他家的地点呢，在东城区的鲜鱼口胡同80号。这里的炸糕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烫面炸糕，蘸着白糖吃。想吃秋梨糕的话，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去药店或者超市去买。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去吃一个老字号的秋梨糕呢？今天在节目中呢，就推荐给大家通三义秋梨糕。这家秋梨糕啊，是严格按照宫廷秘方的方法来制作的，具有润肺祛痰、止咳去喘、安神生津、健脾养胃的功效。地点呢，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老字号饮食一条街上。 心马当归。 迎回来，各位亲们，今天呢带领大家在北京街头寻找名小吃。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年糕。我个人呢比较爱吃黏的和甜的东西，感觉咬起来糯糯的，非常的有满足感和幸福感。那么推荐年糕羊给大家，他们家的驴打滚、爱窝窝还有白年糕，我敢说做到了巅峰了。地点呢在复兴路甲23号城乡贸易中心的西一楼。接下来要推荐的是华天又一顺饭庄。这家店的位置呢非常的隐蔽，知名度也不如别家，但是如果能够无意中路过这里，也不妨进去尝一尝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他们家的麻酱花卷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大，特别的饱满，麻酱比家里给的还多还实在。地点呢在西城区德外黄四大街28号。老北京人都爱喝个豆汁儿，可是很多新来的朋友、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啊，可着实喝不惯豆汁儿。不过今天呢，推荐一个给初级喝豆汁儿的朋友的店，那就是宝记豆汁儿店。因为啊，他们家有生豆汁儿可以买来直接喝。刚刚发酵好的豆汁儿啊，会有一点回甘，而且啊，馊臭味儿也没有熬好的那么重。所以呢，刚接触豆汁儿的朋友想试一试的话，不妨先来宝记喝一碗生豆汁儿。如果在夏天饮用呢，还有去暑开胃的功能。另外呢，宝记的驴打滚还有炒红果也是一绝，在北京很少有哪家店比它做得好了。地点呢在西城区的牛街输入胡同27号。如果朋友们想喝茶汤的话呢，我推荐大家去天桥的茶汤里。天桥茶汤里历史悠久，是北京传统风味小吃之一。茶汤里家做出来的茶汤味道香甜纯正，色泽杏黄，细腻而耐品。地点呢在东四北大街以528号朝内菜市场。给大家推荐一个店，去吃锅贴，张记锅贴。他们家的锅贴现做现吃，推荐的菜品有现做的炸松肉、炸回头，这一热呀挡三鲜，锅贴当然是不错的了。他们家的地点在西城区牛街南口加油站旁边的胡同里，记得张记锅贴。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。